说还有开那个，就是请补习班老师去动物的校内教课嘛，然后又开那个重复习，然后还有其他学校也想去报，然后因为他号称什么名师李哲嘛，然后什么都请来了嘛，就以前跟有名的全部都抓去开那个重复习班，然后还要暴力学测验嘛，你看动物就是一个考试的学校，所以这一次这个新闻可能会让动物效应蛮久，我自己觉得，不过你其实考上律师之后，就会知道考试真的就是一个悲惨的命运。你现在觉得考完之后就鸡犬升天，考完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是，是鸡犬不宁。考完没有变得比较好，真的不是鸡犬升天，是鸡犬不宁。考完之后就发现，哇靠，早上都英文念好一点，哇靠，早上都德文跟德文，你干脆别念。考上之后就会有这种体悟，真的。如果你考的是司法官，可是鸡犬75，越来越难考。越来越难考，律师越来越好考，都1000多。律训现在不是好像今年排到5批嘛？5批越来越多，今年律训5批还招不了，一般顶多6批左右嘛。好像有到80，我不太确定，现在不知道变多少。换场地，换在那个万华旁边，然后在那个地方5批，你看一届有1000多个人考上，你觉得5批可以消化吗？一定消化不来。所以你连律训都要排队，对吧？律训都要排队，很可怜的，真的很可怜。所以念法律系干嘛？对，我刚才问说你觉得念法律系干嘛？国外都不是这样来念法律，我们台湾就这样，念完还是当廉价劳工，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念法律系真的很可怜，想办法找出自己的出路，好不好？找到自己的专精点，像刚刚念那个大清律法就很专精嘛。就跟教授去大清律法嘛，去解那个香港的案子，那不是很专心吗？因为搞得超级冷门的嘛，那同性婚姻法嘛之类的，以后 gay 就是你的市场，懂吗？你只要会翘小拇指就好了，就变成 gay 的市场，吃遍天下。gay 也是很多的，我没有鄙视 gay， 我说 gay 真的市场很大，可惜我一直切不进去，可能我气质还不对，有的人气质应该很适合做这种生意，我不清楚啦。就是其实你要想想未来考上律师要做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门槛，慢慢走向门槛化之后，你要知道你考上律师之后要干嘛，过了这个门槛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的专长是什么，然后在学习准备考律师的这段过程中，有什么法律是你觉得很有趣的，又或者是你看到什么前景，钱啊，口口的景，对，看到什么前景就要往这地方去发展，好不好？大致上给你们这些一些基本的心理建设，好，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考上，好吧？虽然考很久，所以今年要考，隔2个月又考越长，好累啊，累死人了！1、4、2、4，司法官在家口试，哇，考死人了。好，我们来继续讲啊，合伙，19条这个地方，合伙共有关系的变动，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理解。我们看一下19条怎么讲。19条说，合伙人或共有联合为被保险人，其中一人或数人让与保险利于他人者，保险决不因之而失效。他少一句话，跟18条比起来少一句话。18条允许契约另有约定，对不对？在19条没有写契约另有约定，对不对？所以少了这个空间之后，代表了一件事：保险人没有办法讨价还价，对不对？他没办法在契约里面定好。所以从风险的概念来想这个问题，就是法条为什么让一群共有的人，让一群共有的人可能是持有一栋房屋，他们投保的保险，找个保险公司保了一个火险，在移转他的应有部分的时候，还让这个契约强制继续有效，一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风险不会变，对不对？因为18条有赋予保险契约的当事人有一个约定的可能性，19条没有给你这个空间，对吧？他说移转于他人的时候，对不对？保险契约不会因此而失效，而且他想些更清楚，是让与保险利益与他人，他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风险只有一个可能性是不会变的，就是甲让给乙，因为原本是甲乙丙三个人，甲把它让给乙。所谓的他人指的是共有人的其中之一的， 才有可能符合现行法条的要求，法条没有给你空间。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风险不就变了吗？他把它让给一个 Amos， 风险不就变了吗？把一个共有的房屋让给 Amos， 这样风险一定会变。可是甲让给乙，说风险没有变，因为原本乙就是其中的一个共同共有人，或者是分别共有人，对不对？所以只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 Amos 就不能用，这一定不行，一定不是这个情况，才没有影响到风险。整个契约才会变得有效，直接把它跟你说有效，甚至连评估的约定都不让你做，看到了哦。所以这里所谓的他人，严格来讲就是他人、他共有人，或是他合伙人，合伙一样的概念呢，宅女合伙，或是他合伙人，才符合这一个条文的要求。是用这样子去做推论的，不然你的他人就想说那其他一般人就可以。最主要是因为风险应该没有变动，这个保险利益才会说没有变动，所以才说他共有人是他合伙人，对不对？他共有人是他合伙人，这样十九条才不会有问题。好，所以十九条这个很简单，十九条很简单。下一个要讲的是28条，28条是姜台老师费尽心力、呕心沥血写了好几篇文章，写书也写，教师也写，然后阅战法学习。最近姜老师也有新文章哦，我上课都会讲，上一期姜老师又写，姜老师还有张冠群老师也写，然后叶启忠老师这一期也写，哇，这么多发表，保险法文章就是多，不怕你没得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也不知道，有文章其实有时候是好事，因为你知道老师在想什么，如果都没有文章就很恐怖，老师想什么你都不知道，就超难的，就超难的，真的不好处理。就要去查硕士论文最近口试的什么人，然后博士论文口试的什么人，就看老师最近在讲什么，要揣测上意，懂吗？揣测上意，老师知道就是老板嘛，揣测上意。所以这个地方呢，28条是姜台国老师琢磨最多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8条，他写这个条文真的是非常的怪，非常的怪。他写腰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人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或保险人得于破产宣告3个月内终止契约，其终止后是保险被交付的应当还之。这个条文超级扯，你不觉得吗？它写是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腰保人破产为了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个东西其实，在姜老师的意见里面是非常好的，有2种说法，我们可以来看看你觉得哪个比较好。腰保人跟保险人签约嘛，对，这里一定带有一个被保险的。以德国法的利益那个想法来看，他一直拆开来看这个。那这里在讲的是腰保人破产，他破产，他破产之后就不是会有债权人嘛，然后还会有破产管理人嘛，所以这里会有出现一个破产管理，他是基于债权人的利益吧，破产管理。然后背后会有一群债权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债权人。X Y Z A B C 随便开始就好，很多的债权人是腰保人的债权人。所以在这个法条里面说，腰保人破产的时候，保险契约人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可以终止契约，保险人可以终止契约。就在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保险契约要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存在？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比较合理的说法是说，这里是不是会有契约上之利益？而这个契约上之利益可能是保单价值准备金，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讲过腰完缴保费，替他人投保的时候会有保单价值准备金。那这个保单价值准备金是不是原本应该还给腰保人？那现在腰保人已经破产了，所以之前缴的保单价值准备金，这个契约上的利益本质上就是这一群债权未来可以请求的地方吧，对不对？未来可以请求的地方，未来可以请求的地方，所以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意思：腰保人破产的时候， 保险契约人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是呢，这个宗旨就奇怪了。他写说，破产管理人或保险人可以在破产宣告三个月内终止契约。他写说，这个人有终止，他等于是他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同一个人，他有终止，然后还有他有终止。在江少龙老师的意见里面，这个关系里面，风险的评判对象是应该是要看这个人的风险吧，因为保险是保被保险的，对不对？所以真正要讨论风险评估的对象是他，风险在他身上，风险的来源在这个被保险人身上。既然如此，腰保人破产，为什么要终止契约？为什么腰保人破产是由破产管理人来终止契约？这时候风险都没有变，只有一件事变，就是缴不出保费这件事变，对不对？所以你这时候要应该要赋予被保险人一件事：我不能自己缴保费吗？为什么不能缴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做？被保险人如果愿意继续缴费，请问保险人的风险有变？没变嘛？他有没有收到保费？有嘛？所以这个契约为什么要终止？我问的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终止？而且终止的权利还在一个替债权人利益设想的破产管理人身上。破产管理人是为了债权人利益来去做设想，完全不会去管你被保险人吧？所以这时候为什么终止权在他身上？所以站在江少国老师的立场上，他会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险人为什么有终止权？保险人的终止权在于保费收取的这件事情，收不到保费当然可以终止了，所以他从同意保险人有终止的权，他有一个保费收取的权利。如果无法满足，他当然应该会有一个终止的权限，是基于保费收取的权利而生。那再来，为什么破产管理人会有？当然不应该有。另外一个应该可以选择的人，应该是被保险人。被保人可以选择这个契约要不要继续下去啊？因为他才是风险来源嘛。基于他是风险来源的考量。应该是由被保险人选择这个契约要不要继续下去，而不是由腰保人的破产管理人来处理，更不会是腰保人来处理。所以这个地方他认为破产管理人这个字要删除。这个人应删除，他八竿子打不着。破产管理人应该要删除，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意见。那第二个呢？如果说修法不成，要怎么办？他采用一个目的性限缩解释的方法来处理，看到吗？目的性限缩解释的方法来处理。在十六页底下，我写了两个三角形嘛，第一个腰保人改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因为绝对不会是这一方来处理，风险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然后有权利顶着保险金的人受益，所以应该改为这两个人比较合理。那破产管理人终止权当然应该要删除。最后，如果说一直无法修法，他认为目的性限缩为腰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才能够处理。也就是说，当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腰保人破产等于被保险人破产。当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时候，腰保人破产等于被保险人破产，被保险人破产不就等于？它的风险有变动，保费的来源也有变动，所以就会变成说，此时保险人有一个终止权，这个腰保人身兼被保险人的人有终止权，所以他才说这是一个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懂我意思吗？目的性限缩的解释，这个是在法条没办法修之前，没有办法修的时候，在没有办法修，那什么是目的性限缩？你们？法学方法有没有学过？基于某特定的目的性而去限缩一个法律明文没有限制的 从文艺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县市的一个条文，去基于某一个法律的目的去把它做一个限缩啦，讲太多也不好，反正就是这样。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法学方法论，看看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啊、类推适用啊，还有你们最常讲什么举重也明星、举轻也明星，大概讲什么？你们一定都会写这些词，但你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懂他们在干嘛。这里其实就是在用一个目的性限缩的时候，你们应该还有学过另外一个目的性限缩，就是商法的公司法193，应该也会学过目的性限缩。看你们学校教的时候有没有教那个193有没有教，应该有啦。公司法23条跟193条会有一个目的性限缩的问题，对，193条会有一个目的性限缩的问题，在商法，因为我是教商法，所以我就举商法的例子。这也是一个目的性限缩的概念。然后刚才我老师在这个地方举出的写了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考过，研究所也没考过，然后法研所也没考过，什么都没考过。所以想看就看，不看就算了。这文章超旧，非常旧，这文章非常久以前。然后其他有关于破产的规定，还有一些可以看的破产规定，还有一些这些非常的有趣哦。你来看一下27条。27条在讲的是保险人破产。保险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于破产宣告之日终止，其终止后之保险费已交付给保险人应返为止。哎，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发生？保险人破产故事，在台湾你应该是没有听过，应该是没有听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后面的保险业法有一个财务上的监理，然后到达一定的那个资产负债比例的时候，我们的金管会介入去接管保险公司，像之前的新农人寿、国华人寿都有被接管过的经验。新农人寿、国华人寿，所以台湾的保险公司要破产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后面的业法就有处理过这个问题，或者接管的问题。所以现在好像那个国华人寿还在赔嘛，但是也是国家在打，还是在赔，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这非常有趣，你做寿险会越做越赔，应该可以来得及讲一点。寿险的资产负债有点像这样，非常好玩。这是一个时间轴，寿险的假设上面是资产，下面是负债。你在做第一开始订约的时候，你的负债就会变成这么多，因为要一次提列未来的所有的准备金，然后你再慢慢的把钱收回来。你的资产才会慢慢提升，针对这一张保单的资产才会提升。后面是你累积收到的保费，会一直经由时间慢慢的累积下来，然后这是你一开始就必须提列的负债。所以你如果今年的寿险新卖的寿险非常多，你公司的寿险会突然变超多，因为你的第一年要一次提列所有的负债，然后后来得收到的保费才慢慢把你的资产拉回来。然后到后来，一直到后面，你的那个报表上才会显示到感觉上有赚钱。所以寿险号称做越多赚越多，因为每一次新缔约的保单，你都要一次提列未来，假设是终身，你要提列精算之后的那个负债准备金，然后每年还要重新计算精算制度，然后去调整这个负债的上限，就大致上是这样。然后产险就不是这样，只是因为寿险公司是这样的特例，所以国华人寿那时候才会搞得很惨，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一瞬间收太多保单，收了很多保单之后，他的负债太多。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RBC 的计算方式，有一个公式：风险基础资本，风险基础资本，这是台湾目前的用法，风险基础资本。然后欧洲的有一个东西可能会进来，没关系，还没进来，先记这个风险基础资本。有啦，后面保险业法有，如果你很无聊，都可以去翻一翻。风险基础资本，资本是足率吧？然后会去计算一个资本是足率。其实我没有在讲废话，是因为现在会考业法，我也不知道会考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才会现在碰到业法，我都会偶尔讲一下资本是足率。他会去计算你一个保险公司的那个有分。不同的什么 C1 C2， 然后就乘一个比例，算出一个资产负债比例。简单来讲，是一个资产跟负债的比例啊。 然后在低于某一个标准的时候就会去接管。简单简化来讲，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就这样，这是一个保险业法财务接管、财务监管的部分。如果最惨的话，就是接管，这个公司就不用做了，直接被金管会介入去接管。啊，全部经营的换掉，是我们国家自己在运作这个公司。这是一个业法的概念、啊、大概讲一下就好，还好五分钟就讲完了。所以这个地方，你问我保险人会不会破产，在台湾目前没碰过，真的没碰过。那但是我们破产有27条规定，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123条，也是在另外一个破产的条文，另外一个破产的条文。123条讲的是保险人破产时受益人，所以一听就知道123条摆明是绑在寿险里面，真的，它是放在寿险里面的一个条文。保险人破产人时受益人对于保险人则请求是保险金额之债权。哎呦，他不是写保险金额，写的是保险金额之债权。他写的字很特别，你不觉得吗？以其保单价值准备金按缔约时之保险费比例计算值。所以保险人破产的时候，受益人对于保险有一个相当于保险金额之债权的一请求。从这里来看，看得出来这句话，保险金额之债权。所以针对123条，你那个江朝国老师其实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他保障的对象是谁？他主体写的是受益人嘛，对不对？所以有一说会认为说他保障的是受益人，有一说认为他保障的是被保险人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如果是受益人说，受益人什么时候会有权利？事故发生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认为他保障的是一个受益人，他应该是一个事故发生后的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额给付请求权，这是很合理的啊。如果事故没有发生，受益人一毛钱都拿不到。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保障的是一个被保险人作为主体的时候，你这时候会得到一个结果：事故发生前丧失一个保障的债权，因为保险破产，未来可能赔不了你保险金，所以在事故发生前破产，导致你丧失保险保障的一个权利。是受到损害，你在事故发生前因为保险破产，让你丧失一个保险保障，而产生了一个请求权。那我们来看法条比较偏向哪个？法条虽然主体上写的是受益人，但他写的是保险金额之债权。他不是写保险金额，这是第一个部分，而且他写的价值是保单价值准备金，计算方式是以其保单价值准备金按缔约时之保险费率比例计算值。他如果是保险金，有可能去折价嘛，保多少就给多少嘛。所以从现行条文采的是这个，其中第一个是相当于保单价、保险金额之债权，他写的用语是这样。而且第二个，他金额的计算，金额是用算的，不是依照保险金额给付。他的给付金额是用算的。用计算而来的，不是用保险金直接一笔给付。如果他这次保险事故发生后，是不是就该给这个保险金？最好是还可以抵啊，最好是还可以扣啊，这都不合理。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事故发生前，因为保险人破产 丧失保险保障的一个损害赔偿请求权，懂吗？所以这是老师推论的结果。那我们再继续看后面，后面他还有一句话啦，这是可以产生的第三种学说。第三种学说说，因为123条最后后段还写说，第一项后段腰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定有受益人者，仍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那他要写最后一句话，所以他说，这样有点奇怪哦，为什么他后面又写一个腰保人破产的时候？仍为受让人之利、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实这句话之所以写，它是跟前面刚刚讲的28条做对应，你可以看参考一下。123条第一项的后段，其实是跟28条做对应。它其实你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些矛盾的？腰保人破产时。人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123条跟你说，腰保人破产时，人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你看到吗？28条是总则啦，但是123条是寿险的，逻辑上总则跟各论应该会有同一个规定，但它却定成不同的规定，所以它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些冲突点？存在一些冲突。这个123条的后段，所以有学者会认为说123条后段这一段是废文、罪文，它是一个空话，因为它跟28条就是不一样。而且什么叫做受益人之利益？受益人没有利益，受益人利益在什么时候才会有？事故发生后才会有。腰保人破产，刚刚这里牙枪被图画掉，腰保人破产关受益人什么事情？腰保人，你就想那个三将军就知道。腰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然后是被保险人把他的权利指定给受益人，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个人破产关他什么事？一样的逻辑在推啊，懂我意思吗？刚刚我们是推过腰保人破产的时候，这样子一个保险关系是怎么样的？逻辑上应该是在处理是被保险人嘛，对不对？刚刚我在讲这个嘛，所以你这里真的要处理的是被保险人这个人的利益才对嘛，被保险人的这个利益才对，所以才会多数的意见认为是依照被保险人说我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这个你会比较难理解，是事故发生之前，因为保险人破产，你丧失了一个保障，丧失了这个保障，你就可以跟保险人说对不起，你要赔我，因为我现在没有保障了。我已经没有保障了，你却破产，你是不是应该赔我？事情还没发生呢，只是一个失去保障的一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填补那个损害。这是一个123条的条文的说明。可123条也没考过了，123条也没考过。好，这几条保险破产的部分，江朝华老师都有文章，如果真的很想看，可以去看。我们继续往下吧。保险契约之性质，这里有蛮多个性质。我们第一个先看有偿契约，其实有偿契约我们看过，第一堂课就讲，是不是一定要交保费？是嘛？只是保费用什么方式去转嫁？所以这里第一个有偿契约的部分我就不再讲。那双务契约我们也有特别讲说，一方给付保费，他方承担风险，这是最基本互不对待给付义务，但保险法对于腰保人跟被保险人的义务其实有定的更多，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特别重要，考试有机会考的，我才先列在这里。我们之后会一个一个讲。腰保人的义务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据实说明义务，考试非常常考。然后缴交保费的义务我们也知道，第一堂课就讲过，危险增加、事故发生、资料提供权的那些隐藏性义务，其中危险增加跟事故发生都有考过。然后隐藏性义务是算是江朝国老师的。特别意见，从最大善意原则推出来的隐藏性义务，这是他这个课本里面特别去写的。 然后富保险的通知义务也是考试的大众，真的，富保险的通知义务也是考试的大众，所以这里面特别有提到条文的，其实都蛮重要的。那反过来看保险的义务，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考的，真的，保险的义务是比较少考的。里面像什么危险承担义务、费用负担义务、不为超额承保的义务，72条还算，72跟116啊，119、112，你后面四个比较常考，前面真的很少考。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个特殊一个可能研究所有机会出现，就是保险人的资讯义务，资讯提供义务。这个是研究所比较有关联性的，资讯提供义务是保险人的资讯提供义务。这个东西从很多的意见都可以推出来，但是。我们就来讲一下有哪些推导的过程。首先，甲乙之间我讲过，这是一个最大善意契约。最大善意契约是保险的经营基础。在这样的一个保险关系里面，我说这个腰保人必须要据实以告，把所有的资讯都告诉你这个保险人，保险人才可以适当的去评估这整个风险，他提供资讯给他。但是最大善意指的是双方都要最大善意，才叫最大的善意嘛，双方都要施出诚意嘛。所以相较之下，保险人有没有需要提供资讯？也需要。所以从最大善意原则来推，也应该对甲坦诚相对说，我的保险商品之中哪一个东西是适合你的？你应该要提供这样子的资讯跟我讲，还有我提供了什么优惠，你都应该要跟我讲。这也是双方最大善意，也可以说是诚信原则的一个表象，懂吗？所以从最大善意原则来看，我们可以推出资讯提供义务。第二个是最近比较夯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它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要去讨论商品的适合性原则，还有说明义务。对于一个商品，我们必须要考量适不适合。对应的相对人，这里会有适合性原则的问题。你不可以随便卖，不可以为了佣金乱卖，然后还要加上一个说明义务，要把商品说明到对方完全明了、完全了解，才符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啊，以前可能会用消保法来处理，可是因为现在有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所以在这个法条通过之后。曾经有一个争论，就是保险商品是不是有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不是有，这是有争议，目前还没有确定，还没有定论。但是从第二个适合性原则跟说明义务，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有明定的，它明定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如果可以适用的话，我们同样可以推出所谓的保险人的资讯提供义务。所以在卖保险的时候，不要骗人，好吗？你会被告的，你会被告要赔钱。不管是用民法，又或者是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是前一阵子那个研究所比较会在讨论的问题。无聊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啊，我都尽量帮你们都看，好不好？如果真的很想看，你再去看。啊，很无聊。我以前都拿那个《越战法学》当做休闲杂志，考国考的时候，《越战法学》啊，啊，台湾本土就是休息的时候啊，休息去看杂志，骗自己说看这个比较开心，真的。练到后来真的很强，就是一篇文章我看那个前言，就不是都会有目录吗？目录前言，看结论，然后中间架构就猜的差不多。像什么美国说、英国说、德国说，你都是废渣都不要看，反正你也不用去背它。你写国考不可能写说德国人怎么讲、美国人怎么讲、英国人怎么讲，所以学者认为怎么讲，你只要记得这个老师怎么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推出来结果跟他一样，不用看，答案差不多了。真的，老师的脑袋也是人脑而已。对，他也是人脑，也不会变得比较厉害，都是一样的脑，所以你就用同你推得出来一样的答案，那差不多逻辑都一样。所以你看那个法学教师的文章，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花时间，一字一句全部看完。你要练的是你懂不懂老师的架构。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帮康德松老师做助理，然后那时候他就每天一直叫我收集宪法，收集的快烂掉，因为他说觉得宪法很无聊。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偷懒，然后我就说老师怎么偷懒，然后就说。你如果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看全部，然后就开始练这一招。啊，练完之后就摘要都做得非常的简陋， 然后就还蛮好赚的，就还蛮好赚。大学以打工来讲算是蛮多钱，所以后来我就知道看法学教师的文章，老师很喜欢是充电，因为他是算字数算稿费，懂吗？他绝对不会简单告诉你 issue， 然后结论，不会，他一定会中间塞一堆东西，然后把字数加长，感觉好像很厉害，写个100页之类的以前都有，然后你就发现中间都是废话，你只要知道问题，然后知道大概是正反哪几说，然后你知道结论就好，真的真的，你看文章可以很快看完。现在我看现在杂志也越来越烂，杂志越写短，越来越烂，这就是为了去无存精啊。就收资料收集的时候，你就不用收集那么多。现在好像都有限定字数，你仔细看杂志跟以前，像那个现在不是叫做台湾，不是叫台湾法学，叫做法学，那什么杂志我也忘记名字改了。以前叫做台湾本土法学嘛，现在叫做台湾法学。它改成台湾法学之后，字就变少了。真的，你去观察，以前台湾本土法学每一篇都超厚的，现在台湾法学字就比较少，力求精简，好不好？力求精简。这边讲到这个呢，最主要是因为讲到你们看文章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想看可以看，但不要花太多时间，那只是一个休闲活动。所以保险人的义务里面，这边你可以自己再加上保险人咨询义务，这是比较少有人讨论，然后也是一个研究所可能会出题的方向。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一个诺成契约跟诺成契约跟后面这个往后翻，药师契约的问题，诺成契约跟药师契约的问题，诺成契约跟不药师契约的这个问题，这样讲才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万年考古，真的是万年考古，就是到底需不需要先交保费？那交了保费又算不算契约成立？这里废话非常的多，我先讲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你看哦，你就想象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业务员到你家，有一个业务员到你家按门铃，以前都这样嘛，然后看到你就赶快甩门关起来，不要再再理他了。以前都这样，看到保险业务员都叫做拉保险嘛，就跟拉皮条、皮条客是同样的水准，因为都用拉这个字嘛，所以这里会有个业务员拜访。拉这个字其实是很不好的，为什么不能说是那个帮你做一个人生规划呢？真的、啊，他也是一个人生规划。就会有一个业务员来拜访，还有以前为了拉保险，还要买水果啊，带什么年菜啊，什么都要。然后拜访之后呢，你就跟他抬杠聊天，聊天聊到最后，好了好了，看你这么可怜，家里还带三个小孩，然后身兼家庭主妇，然后做业务员，就是好了，我跟你买保险。这时候他就拿出了一张腰保书，叫你填。然后这里可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假设是没有问题，因为以前业务员还会帮人家代填，你就都说没病就好。明明就痛得要死，都没病，都没病，痛得要死，肚子不痛，不痛，不痛，不痛，我帮你勾，闭着眼睛都勾完了。所以腰保书写完之后，假设啊没有刚刚我讲的情况，但腰保书填完之后，他就会送件嘛，送到保险公司里面，送件之后，保险公司也不会马上答应你，他会做一个核保的，核保。所以有一个法律系最好都很蛮多人去的，就是核保部门，核保跟理赔两个部门，法律系的去做保险公司最多就是这样。他在核保之后，他终于说啊，你是一个强体，强体就是身体很健康的，叫强体。好，身体比较不好，叫弱体。所以这里我就先把保单，把保单发下来了，然后就会拿到一张保单，正式的保单。一开始只会有一个药保书，对，影印本。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法律系的人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刚才只讲完了一个故事。法律系的人就会很自在，开始想说哪边是邀约，哪边是承诺，然后哪边意思表示合资，然后就开始成立生效。就问这个问题啊，哪边是邀约啊？然后又说、哦、老师这是邀约的引诱还是邀约？就开始去讲些这么多有的没的问题，就是法律系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做法律系的人会做的事情。这个业务员来拜访是邀约的引诱，就是邀约的引诱。我直接跟你讲结论就好了，这吵了很久了，但是法律系。的学者，保险法学者已经有一个定见，是邀约的引诱，填邀保书只是邀约，什么时候承诺，一直到签发保单才承诺，这是从民法概念来讲这个契约。但怎么说，保险还是一个契约嘛，所以只要是个契约，我们就必须看什么时候契约开始成立生效。那在这里意思表示合资嘛，邀约承诺合资，所以契约的效力从这边开始，就效力从这一个签发保单时间往后跑。 先发保单的十年往后，你这时候开始好多问题哦，脑中应该浮现很多问题，就是哎，你记得上次来的那个业务员，好像说在你写完要保书就先跟你收了200块，听到这件事，如果你家真有碰过业务员啊，通常寿险都会叫你收200，所以他这个时间点收钱，他说哎，你先给我第一期保费，这样比较好过嘛，这样子一定会过，一定会过，包准会过，他就会这样糊弄你，然后这样你就真的会给他200块，收了一笔钱。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保险费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好，收了钱就产生问题。收了钱到签发保单之间，偏偏你生病了，赔不赔？就这个问题，赔不赔？收了钱在签发保单之前你生病了，赔不赔？其实所谓的药物说、药是说，都集中在这样子一个事实上案例里面，然后又以寿险或人身保险作为一个最大争议的主轴啦，最大争议的主轴。好，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条文，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先从药物桌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保险法21条有跟你说，保险费分一次交付、分期交付两种，保险契约规定一次交付、分期交付是第一期保险费一定要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懂这句话？21条的写法是说，应该要在契约生效前交付，所以好像说这个钱收了是应该的，对不对？这个钱收了是应该的，一定要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嘛，所以在契约生效之前就一定要先收这笔钱。所以依照药物说学者的意见来说，这个21条告诉你说保险费要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所以它应该代表着你不收保险费就不会生效，对不对？因为它是生效前交付之嘛，不收保险费就不会生效。从这条反面你想一下就知道了，契约生效前交付之，你不收就不会生的，就不会有生效的问题啊。所以你是收了之后才会生效。有学者就认为说21条是这样子一个药物说的理由，但你再想想看，我刚才讲的这句话逻辑对不对？逻辑上其实是不对。法条是有跟你说，保险费应该要在保险契约生效前交付，那这样可以推出说没收钱就不会生效，其实不行哦。其实不行，你想一下这句中文，用逻辑来想一下这句中文，保险费应该要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他只有说应该要先收一笔钱。没有说不收这笔钱就不会生效，懂这个逻辑吗？非 P 则 Q， 要非 Q 则非 P 才对，不是 Q 则 P 也对，不对哦。你国中学逻辑应该学过这个。看一下这个条文，它是写保险费要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只能告诉你这个答案。所以交了保费一定会生效，这句话是错的。没交保费就不会生效，这句话也是错。他这里只能告诉你说，你要先收一个保费，只有告诉你这件事，你不可以任意扩张。所以你可以对应到19月的第二个三角形。21条的规范有它的目的，是为了保险公司的财务健全，维护保险公司的经营。它根本不是在跟你讲生效不生效的规定。你如果做成这样子的解释，反而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财务健全。所以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就逻辑上根本不能把它解释成药物说的一个基础，好吗？好吧，就对应到第二个三角形。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因为保险法117条规定，自应该要采药物说以平衡保险人不得以诉讼请求保险费之不法利益，之不利益啦。117条，我们来看一下。117条说，保险人对于保险费不得以诉讼请求交付，所以说这句话他们会觉得很可怜啊，保险人不可以要钱的。117条跟你说不可以要钱，所以一辈子都要不到钱。那这时候要怎么回应人家？看一下第四个三角形，那个是116啊，写错。第四个三角形应该是说116条已有停效的规定，可供运用。不缴钱就停效嘛，不管你的，对不对？不用管他，他是110条说不能告人家，但是我就停效就好了嘛。 所以这有一个相对应的法条规定，116条规定。然后我们先跳开保全法实体系的第四条，然后下面有个判例嘛，69台上3153套判例，他就说，后面有一句话，逐渐持种人寿保险契约，系于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附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停止条件，使其发生溯及的效力。所以他在这个里面是说，收了钱之后有一个同意承保的停止条件，这是实务意见讲出来的。我等下解释这个实务案例。那同样的啊，不要误说也有一个实务意见，76台上595，他就说保险是一个契约行为，双方意思表示合适就成立了，对不对？所以双方都有实务意见，然后前面两个三角形都被打掉，所以我们集中要考虑的点就是在实体系的第四条。好，讲了很多理由啦，但是真正的我们要去争论的点是在实体系的第四条。你们左边应该有实体系的吧？看一下实体系的第四条。实体系的第四条基本上分成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去做规范。这边先告诉你一个实体系的规范的漏洞，它是写财产保险跟人寿保险，所以有很多的人身保险好像不是用这一条，对不对？人身保险不是有健康、人寿、伤害、年金啊，这里面只有写人寿保险，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一些漏洞，但这是行政规则管它的，对，行政规则都定很烂，你知道就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四条，他说，先看第三条，人寿保险人于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付之保险责任于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及至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之时开始。来看，可以预收，这不就是法条讲的预收？同意承保再签发保单，所以一直到同意承保之时，如果你有预收的时候，我会溯及的保障。法条告诉你，这一段是溯及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签发保单，才等于承诺，才等于同意承保，懂吗？法条告诉你，所以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如果是你是保险公司，先收了钱，人家生病，你会同意承保吗？当然是不要赔啊！不同意承保就不会溯及。这句话是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三项告诉你的吧？可以预收第一期保费，但是要等到你同意承保的时候才会溯及保障。你只要不同意承保就不会溯及。所以这是施行细则第四条告诉你的。第四条第三项在人身保险里面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不同意承保就不会溯及。这样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对于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来讲，是不是非常不利？是吧？既然非常的不利，我们就开始出现用其他方法再来修正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个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后面帮你附了，不用翻了，21页，内容没改，只改成第三条了。它现在是第三条，你们手边那个资料应该是。我印的那一份补充资料里面是第三条，最新版的放在第三条，你们不用去背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的条号，因为那个每年都会改，两年就改一次，尽管会两年就改一次，你记得干嘛？你只要记得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有什么规定就好。你看一下哦，它前两项几乎是一样，本保险应自同意承保并收取第一期保险费后负保险责任，并应发起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第二点，本保险如于同意承保前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时，其应付之保险责任以同意承保时溯至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金额时开始。这是不是跟刚刚我们讲的施行细则写的是一样的内容？但是它有个第三项，前项这种情形，在本公司为同意承保与否之意思表示前发生应予给付之保险事故时，本公司仍负保险责任。所以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你就不可以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所以你说不同意承保，懂吗？所以现在注意一下，示范条款又在纠正。再纠正，未为意见等同承保，好不好？ 未为意见等同申报。所以你现在已经了解到我们现行实务上在讨论寿险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这些的保障条款。那产险的部分呢，其实相较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产险在第四条第二项，它直接写说，先交付保费，然后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一定要赔。施行细则就是这样定的，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二项，先交付保费就要赔。所以真正产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寿险的地方，寿险的地方，我们利用了两个行政上的规则去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施行细则，第二个是示范条款。然后现在所有的契约内容都会依照示范条款去做规定，所以他会不会赔？会赔，会赔，真的会赔。这种收了保费真的会赔。然后可是下一拜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赔？契约咧？契约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你要赔，你总得有个契约效力吧？为什么这个要赔？契约在这里的话，那这一段到底又是什么？这就是学说接下来会处理的问题。学说就要解释说为什么你该赔。如果你觉得要赔，为什么你该赔？还是说你根本连钱都不该收？为什么要先收钱？吃饱撑着。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哦，这个问题很大。现在实务还是有这个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就存在，每天大家都看得到，真的每天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下一拜我们就会从这个学说上对于这个地方来做讨论，好吧？会从这个地方来做。今天先到这里。上的一个示范，可是会因为行政那个金管会有一个惩罚的压力，导致你必须去照他走。嗯， 所以他如果说算是在没签保单之前，那他是要赔钱的话，那不论事后，对，那如果就发生一些意外，就一定要去赔， 他就会赔。依照现在保险公司的做法，但是他还是有问题，在法律上是有问题。 是 觉得对下来吧，你就想看契约的效果。 老师，这样你这个问的，我觉得很诡异啊。 对啊， 因为假如说这边 真的会，所以我下礼拜会用学者。 因为你说这边才开始生效，对不对？ 对。 那可是你因为只是因为你先收了钱，所以就是要赔，对不对？ 对。 那因为保单示范条款跟施行细则是第四条的缘故， 嗯， 所以接着再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理赔？那 企业什么的，这真的有问题，这是真的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你说从什么时候生效？我实在想不出来。我觉得这边还没生效啊。 是啊，还没生效。可是他利用一个还没生效的条款去说你要 去拘束人家，说 企业之前的，对对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吧？我是觉得很奇怪， 法理上说不通哎。 对，所以下礼拜要想办法用。 除非说我们可以把它强迫解释成为说，哎呀，你收了钱契约就生效了。 除非你强迫他。实务意见，附停止条件的。实务意见六那个六点三。 你刚刚讲那个对。 对对对，他的想法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说，因为是 收低级保费，就是一个同意承保， 同意承保的停止条件，對對 對，等于说在那边就成立生效，等到承保那个是一个停止条件，溯及回来，成立跟生效嘛，他把那个邀约承诺的地方用不一样的解释，他把它先把保单变成是一个条件生效， 条件生效，但是事实上他是。他之所以会要去考虑他最近契约在哪里生效或有没有生效，是因为发生了保险事故嘛？否则根本就闲闲的不要去管他。 没错。 OK， 太好了，谢谢。